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，偶尔熬夜，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8月4号，星期六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7度，最高气温36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转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7到35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5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。朝阳、大兴、海淀在27到36度，丰台在27到37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海边游泳防溺水注意事项。下海时切勿太饿太饱和过度疲劳，饭后1小时才能游泳，以免抽筋。夜晚及水温太低太凉不宜游泳，风浪太大呢照明不佳不宜游泳，恶劣天气也不适合游泳，对自己的水性要有自知之明。游泳技术不精良或者是体力不充沛呢，不要到水深处或者是离海岸较远的区域，时刻留意自己是否因性质被海水冲出太远，及时调整返岸方向。在游泳中若小腿抽筋呢，千万不要惊慌，可用力蹬腿或者是做跳跃动作，或者是用力按摩拉扯抽筋部位，同时呼叫求救。北京的天气最近是从来都没有让我们失望过，每天都晒的是苦不堪言啊。今天推荐一处夏日纳凉的好地方，它就是孤山寨，位于十渡风景名胜区七渡村南，是十渡风景区内最著名的一条大峡谷。峡谷深约10公里，步入峡谷越向里走山势越险峻，但越向里走呢植被越茂盛，植被越丰富景致也越优美。进入孤山寨不远处便进入了人们所说的千古河床，河水并不大，河面也不是很宽，床底是完整的一块巨石。若是炎夏天气热的人喘不过气来，可到孤山寨瀑布旁立即就有凉爽的感觉。来到孤山寨你会发现，静静的峡谷，欢乐的小溪，畅快的空气，低翠的群山，一切的一切都距离您这样近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找朋友，把你的事情都扔在后头，不想再等待，心跳快一百，管你们聊得多愉快，原来他们说的并不是意外，你没有想象中可爱。但如果你不乖，那么我可爱可不现在我应该要离开，因为

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更多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街头，所有感受，我还沉溺在回忆。

说。 什么不能